的往往留不下，却能给人最深最远的印象。你笑容里的暖阳，你说过的每句话，总是陪着我出门，又陪着我回家。很感谢你给了我好长的依靠，那种甜蜜不是想要就能得到。我会微笑着退让，全归你的功劳，尽管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下。身旁超越我的感伤，我能体谅你要的那个远方，让我追不上。都那么的爱过，有什么不能为，不能为对方着想？我能体谅你肩膀除了自由都不愿意扛，上了最高的一刻。原来成长不只是一味的快乐。